界已改变，当沧海都已成桑田，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岁月改变青春的脸，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夜？一天一天爱恋，一夜一点思念，我们不再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可以期待永远。当沧海都已成桑田，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岁月改变青春的脸，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夜？一天一天爱恋，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给我一句真的誓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一天一点爱恋，不再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给我一句真的誓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 我哋有梁朝伟嘅出现，一天一点爱恋，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2，要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听紧嘅咧就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上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9月2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咧就系7月26嘅，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啊！开咗学啦。嗱，寻日好多朋友仔话咧，哇，出边啲交通咧好似乱晒大龙咁啊，因为咧真系突然之间蜂拥咁样翻学啊。所以今日如果你都系要同屋企嘅学生们翻学嘅话咧，或者佢哋要翻学嘅话，都替佢哋早一啲起身，早一啲出门口。 人变了心。言而无信，人断了情，无谓伤心。我一直聆听，我闭上眼睛，不敢看你的表情。满天流星，穷无尽，我的眼泪擦不干净，所以绝口不提，所以暗自反省。 挣脱了爱情，把爱剪碎了，随风吹向大海。有许多事让泪水洗过更明白，天真如我张开双手以为撑得住未来，而谁担 张惠妹，剪爱。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睇下学生哥们咧今日出街又需唔需要带翻把遮啦？系要嘅。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系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气温约为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明日咧，天气酷热啊，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骤雨系会较多。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讲起入唱歌咧，有一男一女嘅对唱歌比较多，两个女孩子或者两个男孩子合唱嘅歌都比较少。 左手写他，右手写着爱，紧握的双手模糊的悲哀，我的决定会留在。面对真爱，任何朋友，哪一个我该放开？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 着他，摊开的双手，空虚的无奈，我的屋檐有最深沉的感慨。 你有冇发现咧？张学友咧同佢喺同一间公司嘅歌手朋友咧，都有好多合唱嘅歌曲。往往咧都系呢一啲嘅新人出现嘅时候咧，都会同张学友合唱嘅。就好似郑中基初初出道嘅时候咧，都有呢一首歌曲同张学友合唱嘅，就系、是《左右为难》啦。好多时候呢，好多歌手朋友呢係初出道同埋佢之后发展嘅路途都有好唔同嘅。呢位朋友呢初初出道真係好清纯好清纯。不过往后一路嘅演变呢就觉得佢我哋俗语讲好烹啊。 天是灰色的，雨是透明的，心是灰色的，我是透明的，爱是盲目的，恋是疯狂的，痴是可悲的，我是绝对的。是附属的，他是永远的，我是错误的，而梦是美好的，你是残酷的，我是灰色的，我是透明的。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通电话。王毅话：中欧是伙伴，不是对手，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中欧加强对话合作，有利双方，有利世界。法国是具有独立传统和战略思维的大国，希望法方着眼中欧共同长远利益。以即将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为契机，推动中欧关系排除干扰，克服困难，企稳回升，重现活力。博纳表示，法方致力发展法中关系，法国将以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为契机，推进欧中公共卫生、环境、气候、贸易等领域合作。英国外相南韬文为处理阿富汗撤军的手法辩护，表示英国的情报原先评估喀布尔今年内不太可能失守，又说不会考虑辞职。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阿富汗局势。南韬文说，情报机关原先评估在西方国家撤军后几个月内，塔利班才会巩固对阿富汗的控制，但这样并不意味英国并没有应变规划或者没有做无疑推演。南韬文承认，对于塔利班迅速夺取控制权的能力，西方国家存在误判，明显可以吸取教训。他又说，将前往这些地区，包括巴基斯坦，讨论今次危机。一艘在香港水域的运石船，有一名22岁内地工人怀疑堕海，事发在油塘对开海面。警方昨晚接获事主的同事报案，指事主在船上工作期间怀疑堕海，警方、消防、飞行服务队和海事处人员到场搜救，暂时未有发现。一名16岁少年怀疑贩毒被捕，警方根据线报在观塘一带进行打击毒品行动。昨晚约11点在蓝田平田村平旺楼大堂截查一名少年，在他身上检获26克怀疑可卡因，市值约33000元。他涉嫌贩毒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53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24点，上升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7，日元110.05，瑞士法郎0.916，加元1.262，人民币6.461，英镑对美元1.378。欧元兑美元1.184，澳元兑美元0.737，新西兰元兑美元0.70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64美元，卖出1814.1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又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骤雨较多。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晚晚睇国剧830， 徒手制 向前冲。 今个星期进入结局篇， 团结一心， 顽强拼搏， 突破极限， 青春无悔。 经过重重难关，最后呢一班中国火箭军嘅生力军，能唔能够达成佢哋心目中嘅目标，成为王牌号手呢？晚晚睇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号手就位，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大家好，我是羽毛球运动员朱文佳，我会选择林奕匡所唱的《新一天》嘅。运动员其实每一刻我哋都是追梦紧嘅，希望我哋香港的运动员永远都举足向前，寻求新的领土，做好自己的本分。 东京茶楼，港队加油！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妇产科学会委员梁国贤医生： 孕妇嚟讲，如果真系不幸染上呢个新冠病毒个病嘅话咧，咁佢嗰个并发症咧系高啲嘅，咁所以打咗疫苗咧，咁其实系可以减少佢嗰个病嘅发生率啦，同埋个严重性，咁亦都可以，当然系可以即系减少佢传俾屋企人啊嗰个机会啦咁样。咁至于嗰个担心咧，即系话会唔会影响个 B B 啊流产啊，甚至咁样，咁其实呢个咧就个数据咧就。我哋睇翻喺美國嗰邊個數據咧，佢有90,000個孕婦打咗嗰個疫苗嘅，咁都發覺咧，其實嗰個流產率啊，同埋嗰個其他啲產科嘅嗰個風險，同冇打疫苗嘅咧都差唔多，個副作用咧都係差唔多。咁所以暫時就係嗰個安全嗰個憂慮咧，就暫時未有嘅。咁最近咧，其實就衛生署都轉嗰個指引咧，都係話即係疫苗咧就。即係都可以喺孕婦度打嘅，咁當然係即係諮詢過意見，醫生嘅意見之後，咁然後先至作出個決定咧。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香港電台為香港運動員打氣， 壓軸出場，港隊男子羽毛球代表陳浩源、朱文佳分途出戰 WH2 級。SH6 級单打，力争出线资格，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1996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 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 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我会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 就带嚟有张信哲嘅《别怕我伤心》呢、這个时候咧，我哋带嚟嘅咧有系童话，有呢一个嘅光亮嘅歌声。好，今日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43啊，今朝早咧有少少迟钝，讲极都讲唔到自己想讲嘅嘢。自谂情歌有时真的很令人哋代入嗰个故事里面。除此之外，童话故事都是一个很好令到自己代入去的一个故事。 我的心早已经一片黑暗，再没有什么是可以点燃。我只剩眼角的一滴泪光，怎能把这世界照亮？对你的恨已经慢慢变少，对你的爱依旧无法衡量。在原谅与绝望之间的感觉是伤伤伤，我以为你给了我一些希望，我伸出手却只是冰冷铁窗。若现实它总叫人更加悲伤，就让我在回忆里继续梦幻。我以却只是冰冷铁窗， 美静，铁唱。好，咁啊，天文台转咗呢个新嘅天气预测，咁啊讲下先。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咧约为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咧，明日天气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咧，骤雨系会较多嘅。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啊。有一段时间咧，真系好流行一啲嘅台湾嘅国语歌曲。呢一首都曾经咧，哇，唱到咧，真系个个都识唱翻一两句。讲紧嘅系张洪亮嘅呢一首《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56噶啦，咁啊，转头翻嚟咧有6:00嘅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就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今日咧星期四咧就有呢个心脏科专科高国俊医生嘅出现嘅。呢个时候咧，我哋有黄品源嘅歌声。啊，好耐冇播过呢一首歌啦。有时我一个人咧，真系唔知点解嘅，唔知点解就唱俾大家听啦。那么爱你，为什么？ 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我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 从旅行观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每一遍你认识我，你讲也讲不听。唱个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对我说什么？ 面对陌生疑惑，肯定困难的生活，过去的日子仿佛偷偷在笑我，笑我的落魄，也笑我的执着，也许吧，他爱你比我多。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 驶到近八乡回旋处，撞到一架中型货车的车尾，轻型货车的车头就严重损毁，司机被困，救出送院后证实死亡，警方正调查意外原因。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广东沿岸亦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又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骤雨较多。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9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 吹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四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5,312点，下跌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524点，上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7，日元110.06，瑞士法郎0.916，加元1.262，人民币6.461，英镑对美元1.377，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兑美元0.737，新西兰元兑美元0.70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64美元，卖出1,814.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2021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会在9月19日举行，投票时间由上午9点至下午6点。选举将使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投票人出示香港身份证后，票站人员会使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投票人身份，然后发出选票。请踊跃投票。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硬地滚球香港勇夺 BC 四级铜牌，梁玉荣联同一众队友分途出击，力争混合双人赛出线资格。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96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万众期待，香港田径代表邓宇泽压轴出场，力争男子 T20 跳远奖牌，目标为香港队再添奖项。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96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今届东京残奥会，香港派出24名运动员出战8个项目，分别是射箭、田径、硬地滚球、马术、游泳、乒乓球、轮椅剑击，同埋今届新增设嘅羽毛球比赛，当中一半选手仲系首度挑战残奥会嘅添。 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戏剧大师班， 在舞台上的表演必然会有身体的存在，无论你做一个很普通的话剧或者很写实的话剧，都有身体。咁身体出发的意思就是你一定要鼓动到你身体。 想继续听邓树荣在戏剧大师班的戏剧教育，记得留意收听 钟杰良主持， 星期五晚9点第五台 舞台进行式。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 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送你。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分，再次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咧星期四有钱陪陪陪伴你嘅，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已经嚟到2021年嘅9月2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咧就系7月26啊，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0%。一阵间出现在健健康康在清晨就会有心脏科专科高国俊医生的出现的。听到首歌回来就会有高医生的出现了。这个时候我们有一首电影的歌曲。在无奈之前我都播过的了，不过今天很想再翻听。刘德华艺妮相信我。 不到一个归宿，撑不到最后一步，无奈地接受命运的企图。你的笑，你的哭，比清晨还要淳朴。经历了痛的领悟，泪水去安抚一段走不完的路。是埋怨，是愤怒，是习惯还是麻木？ 等不到你的归宿，我不怕落下帷幕，只害怕一下太多的爱慕。你的感，你的触，我只能来生弥补。要不要都要结束，和你的开始绝对不是个错误。 如果是天意的不输，也保留最后的支柱。请相信我，相信我们跨过的维度，让爱一再重复， 让我一再守护， 哭到几辈子义无反顾。我铁了心走这条路，我天生就是顽固，爱的记忆从不含糊。 等不到你的归宿，我不怕落下帷幕，只害怕一下太多的爱慕。 你的感，你的触，我只能来生弥补。 要不要都要结束，和你的开始绝对不是个错误。 如果是天意的不输，也保留最后的支柱。请相信我，相信我们跨过的维度， 让爱一再重复， 让我一再守护，苦等几辈子义无反顾。我铁了心走这条路，我天生就是顽固，爱的记忆从不含糊。一辈子一场赌注，看不到明天的日出，找到爱找不到你我认输。请相信我， 相信我们跨过了维度， 让爱一再重复，让我一再守护，苦等几辈子义无反顾。我铁了心走这条路，我天生就是顽固，爱的基因从不含糊。我缺了你不会幸福。 一日之计在于晨， 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嚟到呢一个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啊，喺贝贝身边咧就有心脏科医生高国俊医生嘅，高医生早晨， 早晨贝贝， 多谢晒啊高医生咧，其实喺过去嘅十二集咧都同我哋即系讲咗好多有关心脏嘅即系问题啦，咁今集嚟到第13集，亦都系最后一集咯，咁我亦都好想问一下高医生咧，就系、是、其实香港人患心脏病嘅比例算唔算高，同埋即系致命，亦都系咪都几即系需要大家去关注一下咧？ 嗯，咁心脏病咧，响香港咧系第三大杀手嚟嘅。 嗯， 咁虽然咧就唔系比例上比欧美嗰度高啦，咁但系其实都系一个不容忽视嘅疾病。 嗯， 因为咧佢系占咗全港死亡人口嘅原因咧，系占咗13%嘅。 嗯，咁听落嘅话，大家都要好好咁保护你个心啦。嗱，讲紧心脏病，系咪普遍最多嘅都系有冠心病咧？ 系冇错。 嗯，咁其实冠心病好多时候都讲做通波仔啊嘛，系咪？ 系啊。 咁通波仔，以我所知咧，就好似唔系直接喺个胸口嗰度就做嘅，可以喺大髀罅或者大髀嘅边嗰度咧做条导管，系咪咁样？净系喺边个位置做呢啲咁嘅即系入条管，然之后就已经可以做到嘅咧？ 系冇错。咁以前咧未可以做到通波仔手术之前咧，我哋唯一可以去改善个心脏嘅血液流动咧，就系靠呢个搭桥手术啦。 嗯， 咁而家咧就因为有呢个微创嘅手术，亦都可以好快、相对简单嘅方法去做，咁所以咧我哋就会用通波仔嘅手术嚟去做啦。咁通波仔咧，我哋就会系经嗰个腹股沟嗰个血管啦，或者系个手腕流动脉嗰个血管嗰度入条导管，然后咧再去到个心脏嘅冠状动脉嗰度，吓，然后就去揾个波嚟去撐開咗佢窄嘅位置，咁、然後最後再放個支架入去，咁、就完成咗一個通波仔嘅手術啦。 每一次我聽到咧話揾個波入去撐啲個血管，然之後仲話擠個支架落去，會唔會撐唔到跟住爆埋㗎啲血管？ 哦，咁我哋要盡量避免呢個咁樣嘅事發生啦。咁佢嗰個血管咧，佢都有啲彈性嘅。 嗯， 我哋咧亦都唔会系夹硬嚟，即系佢明明系一个好细血管，我哋摆一个可以膨胀好大嘅玻璃去撑爆，咁当然有咁嘅机会，亦都会好危险。咁所以咧就唔系话个医生都会去就咁就会去做到个通波仔手术，系要经过好长时间去训练咯。 嗯，咁啊，当然要揾心脏科专科医生先至可以做到啦，系咪？嗱，咁讲紧嗱，即系呢啲通常有冠心病嘅朋友仔，系咪即系话佢啲血管已经收窄到某一个程度，啲血完全过唔到啦，咁所以塞晒，咁就引发呢一个冠心病嘅咧？ 呢度咧就系一个其中一个病人对我哋冠心病一个误区咧，就以为咧我哋嗰啲血管里边咧就好多淤塞，好似水渠淤塞，有好多杂物， 令到脂肪喺度啦。通常我哋就觉得系 系啦，咁其实咧就唔系真系咁样谂嘅。系我哋用一个比喻简单啲嚟去谂啦，就系、是、如果一条冠状动脉系一条长嘅走廊， 嗯。 一般人就以為個長走廊嗰度如果好多雜物堆放，令到個人行唔過，所以咧就會好似個心臟血管塞咗咁樣啦。咁、個查實咧就唔係呢個原因嘅，即係佢哋以為咧，我哋好似一個清道夫吸走咗裏邊啲淤塞物咧，咁、個血管就會通翻。咁、其實咁樣嘅概念咧，響一般嘅情況下唔係咁樣發生嘅。 嗯， 好多時咧，我哋講緊咧就係如果有膽固醇啊、鈣化積聚嘅話咧，就喺個走廊嗰埲牆嘅牆身嗰度積聚嘅。 嗯， 係啦，咁你可以想象下咧，佢嗰個走廊嘅牆嗰埲牆咧，一路一路膨脹，令到咧你行嗰條路越嚟越窄。 嗯， 然後咧到某個時段咧，佢嗰個牆紙嗰度咧開始咧包唔住佢個牆身嗰啲膽固醇啊、脂肪，然後一裂開嘅時候，突然間冧曬倒曬入嚟嘅時候咧，就突然間淤塞，就導致到有一個心肌梗塞嘅情況出現。 你嘅意思個牆紙 包住唔到我哋所讲嗰啲脂肪，跟住啲脂肪射晒出嚟个血管度，跟住就有呢个问题出现啦。 系啦，咁就系一个心脏病突发啦、 哦。 就并唔系咧一路系响嗰个走廊里边有啲杂物摆放，啲垃圾摆放喺里边，所以咧我哋唔系吸出嚟嘅、 嗯。 我哋点解要用通波仔嘅方法？就系用一个波。撑开咗个血管之后，然后再揾啲支架嚟撑住个长身，等佢推佢出去，令到咧我哋推开有翻条路去行咁解啦。 嗯，咁嗱，我哋推开咗啦，咁但系嗰啲脂肪仍然喺度噶噃，咁要点样做先令到佢啲脂肪走咧？ 我嗰啲脂肪咧就唔会系走嘅，即系啲胆固醇嗰啲嘢，我哋系会留翻喺嗰个墙壁，但系咧就起码有条安全嘅行人路啦。咁、 嗯、 另外咧就系防止佢。嗰埲牆又再厚翻，又再砸翻入嚟咧，我哋會點做呢？就係、是、會長期去食一啲膽固醇嘅藥，令到嗰個血管壁咧就會減慢佢再退化、再惡化嘅程度咯。 嗯，好多時候啲朋友仔都講啦，食膽固醇藥啊，食一世噶，你開始食第一粒咧，你就要食到咧就收工為止噶啦，係咪真係咁噶？ 佢係講得冇錯嘅，但係咧，我諗佢個。潛台詞咧就係話咧，如果你唔食咧，會差過之前。 嗯， 咁呢樣嘢咧就唔係正確嘅。 嗯， 我哋如果唔食嗰啲膽固醇藥咧，只不過咧就會將你嗰個努力咧就會退回翻去原地咁解，原地踏步咁解嘅啫。 嗯， 嚇，咁即係話咧，我哋食呢個膽固醇藥係防止或者係減慢嗰個血管壁咧係病变嘅啫， 嗯，咁即系话头先我讲， 咁如果你停咗嘅话咧，你停咗药嘅话咧，咁咪会去到你之前未食药嗰个时候咁解咯，唔会差咗嘅。 系、嗯，咁但系除咗食药之外咧，胆固醇过高仲有冇其他方法可以令到佢冇咁高咧？ 嗯，有一啲。有因素咧，就係我哋可以控制嘅，譬如話係我哋嘅飲食啦，我哋嘅生活習慣啦，咁但係有啲因素咧，我哋係改變唔到嘅，包括係年齡、性別同埋個遺傳嘅因素咯。 即係上個星期我哋所講嗰啲嘅因素啦，係啦，咁啊，即係講緊。我做咗呢个通波仔啦，我又摆咗支架落去啦，即系话我唔使担心咯，我可以乱咁嚟啦，因为咧都有啲支架喺度撑住条血管啊，咁得系咪咁样谂嘅咧？ 千祈唔好咁样谂吓，我哋咧如果啱啱放咗支架之后咧。咁只不過咧就係話將嗰個窄嗰個血管咧係流通翻嘅啫。咁、但係咧，我哋留咗個支架喺裏邊，剛剛留咗之後咧，會有一定嘅風險咧，係會有啲血塊積聚喺個支架表面嘅。 嗯。 咁所以咧，我哋咧啱啱放咗支架之後咧，會食兩種嘅抗血小板藥嚟防止呢個情況發生嘅。 嗯。 我之前咧就係有一位病人咧，佢咧就係放咗啲支架之後咧。佢就諗住好似你頭先講話咧，一路永日唔使理啦。咁、結果咧，佢唔夠四日咧，就即刻入翻去個公立醫院嗰度。係啊，咁就發現咧，佢又心肌梗塞翻。 啱啱做完手術就即刻再心肌梗塞翻啊？ 係啊，因為佢啲支架嗰度咧冇一啲抗血小板藥防止啲血塊咧積聚喺個支架附近。 嗯 咁啊，结果咧，佢要打咗几日薄血针咧，先至可以安全出翻院。 咁即系话，其实做完呢一个嘅 通波仔 之后，其实都系要继续食药噶咯。 系要继续食住。咁如果你讲紧个抗血小板药咧，通常要食够半年至一年咧，我哋先至会停其中一只嘅抗血小板药。 抗血小板藥是不是即是说我们讲的阿士匹林呢？ 阿士匹林是其中一隻藥，咁另外那一隻抗血小板藥呢就是叫做氯比格雷啦。咁我们呢就会是在半年至到一年之后呢就可以停，因为呢我们相信那时候呢就会有一层薄膜生过的支架，咁变咗呢那些血塊呢就那些血液呢就不会掂到的支架啦。 咁我想问咧，通波仔系咪每个人只可以做一次？其实唔可以做第二次噶啦。 并唔系嘅。 嗯， 首先我哋如果真系好唔好彩地又有一个血管窄咧，第一未必系同一个地方发生，亦都通常唔会系同一个地方发生，可能喺另外一个位置。咁当然你可以摆支架啦。 嗯， 就算系同一个位咧，我哋一般嚟讲咧，我哋都系会可以摆到三次嘅。个支架。 嗯，咁嗰啲支架咧，系咪摆咗入去就以后唔使理佢，同埋会唔会需要换嘅咧？ 嗰啲支架擺咗入去之後咧，佢就會係成為你身體嘅一部分咧、 嗯。 當有層薄膜生過之後咧，咁佢就會喺裏邊永久噶啦。咁、 嗯、 就好似譬如話海防道啲榕樹咁樣，佢已經啲根咧生到喺條路裏邊嘅，咁、 嗯、 就會融為一體。咁又唔需要太擔心，亦都唔會擔心話咧經過啲海關嗰度嗰啲金屬探測器會響啊，唔、 嗯、 會嘅、 嗯 啊、就算你係做一啲磁力共振咧，亦都唔會受阻嘅。 嗱，我知道好多心臟病嘅朋友仔咧，其實醫生都會開一啲叫做利底丸俾佢咧，帶住旁身嘅。咁呢啲利底丸，老實講啦，即係有事先需要食嘅啫嘛，冇事嘅其實就可能夠期你又要換啦，係咪？咁其實有咩作用嘅咧？同埋真係如果當佢咁耐之後突然之間一次有事，其實係咪就咁擺利底就已經得嘅咧？ 我哋之所以叫佢做利底丸，我哋嗰啲药系需要放喺个利底咧，就系、是、因为我哋利底嘅血管咧，系唔会经过嘅肝脏嘅。 嗯。 因为咧，如果我哋就咁吞落肚嘅话咧，嗰啲利底丸经过个肝嘅时候咧，就会冇咗嗰个作用嘅。 嗯。 咁所以我哋就放喺个利底嘅。咁而呢个利底丸嘅作用咧，就系、是、将当佢心绞痛唔够血道嘅时候咧，佢会令到你短暂去扩张嗰条心脏嘅血管，令到佢咧嗰个血液循环流通翻，咁就会令到个心嗰度咧就唔会有心绞痛啦。咁、 嗯、 但系咧，其实咧佢都系一个治标唔治本嘅药物嚟嘅。但是我哋点解都会俾呢？咁譬如话系有啲可能系真系通唔到波仔嘅问题啦、 嗯， 或者系等紧去做手术嘅时候啦，咁、嗯、我哋都可以俾呢啲利底丸嘅， 或者我哋所谓叫救命药啦，系嘛？ 救命药其实咧，佢你可以咁样讲，亦都会系咁样去帮助，即系突然间佢非常之窄嘅时候，佢可能通一通， 嗯， 咁咧令到佢可以有足够嘅时间赶得切去做呢个通波仔啊。 系、嗯、啦，头先你又讲话有啲人即系唔可以做到呢一个嘅通波仔嘅，咁系咪如果做唔到通波仔嘅朋友，就要选择即系开胸嘅呢个嘅搭桥手术咧？ 如果佢嗰個條件適合嘅時候咧，亦都可以做搭橋。有唔係話所有嘅人咧都會係適合去做通波仔嘅。譬如話，佢預計要擺成七八個支架嘅、 嗯 嗯，或者咧有陣時咧係順便去做。譬如話，佢本身要做一個開胸手術，為咗譬如話要換個心瓣啦，個心瓣有事，咁佢唔會話去做個通波仔，然後再換心瓣嘅。因為頭先我都解釋過啦，如果佢係做完通波仔咧，就要食嗰兩隻嘅抗血小板藥。咁如果你再做，一个换心的手术的时候，那他吃着这两剂药就会容易有流血的风险 了、嗯、 所以就会在他换心瓣的时候就顺便就做了个搭桥手术。 嗯，哇，这些就很复杂的情况，相信就一定要是经过这个心脏科医生的讲解才会明白的。那说的呢，来到最后一集了，高医生其实过去十二集都讲了很多关于护心啊、或者是怎样去令到心脏健康一点的方法。不如我们总结一下，有没有简单单嘅几句话俾我哋听，有啲咩方法保护我哋嘅心脏，令到我哋嘅心脏可以健康啲啊？ 系，首先我哋要喺我哋嘅生活习惯嗰度有所改善吓，咁、我哋要系饮食要均衡啦吓，咁要少盐、少油、少糖，咁然后就睡眠充足。同埋要做適量嘅運動， 嗯，咁咧就可以保護你嘅心臟。當然咧，最緊要咧就係定期身體檢查啦。 係，冇錯。 好，咁今日咧就多謝曬咧，就係高醫生喺過去13集嘅幫忙啊。咁希望大家咧聽完高醫生講解之後咧，都可以令到你嘅心臟更加健康嘅。多謝曬高醫生， 多謝曬， 拜拜。深收咗高医生之后咧，望个钟咧就嚟到早上嘅6:29，即系话今朝早清晨上嚟节目咧，又要告一个段落啦噃。当然再见到大家咧，就会系听朝早5:00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嘅清晨上嚟啦。预祝你有一个愉快嘅星期四啊！约定你听朝早再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副国务卿鲁兰话，正考虑所有可能的选择和途径，继续协助美国人和合法永久居民离开阿富汗。他表示，美国将继续和塔利班对话，以符合美国和盟友的利益，但强调美国将以行动而不是说话作判断。魯蘭重申，美方估計仍然有100至200名美國人在阿富汗，除非確保所有美國公民和合法永久居民，以及曾經和美國合作而想離開的人能夠撤走，否則美國的撤離努力不會結束。英國外相藍濤文為處理阿富汗撤軍的手法辯護，表示英國的情報原先評估喀布尔今年内不太可能失守，又说不会考虑辞职。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阿富汗局势。蓝涛文说，情报机关原先估计在西方国家撤军后几个月内，塔利班才会巩固对阿富汗的控制，但这样并不意味英国并没有应变规划或者没有做无疑推演。蓝涛文承认对于塔利班迅速夺取控制权的能力，西方国家存在误判，明显可以吸取教训。他又说将会前往这些地区，包括巴基斯坦，讨论今次危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强调，世界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总想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习近平出席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仪式并发表讲话，他表示要丢弃幻想，勇于斗争，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寸土不让，以前所未有的意志品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目前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如果知识不够、眼界不宽、能力不强，就会耽误事情，如果忙忙碌碌只是机械做事，陷入事务主义，就很难提高认识和工作水平。一艘在香港水域的运石船，有一名22岁内地工人怀疑堕海，事发在油塘对开海面。警方昨晚接获事主的同事报案，指事主在船上工作期间怀疑堕海，警方、消防、飞行服务队和海事处人员到场搜救，暂时未有发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又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骤雨较多。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2号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一批以书面登记或者次轮电子登记消费券的市民，昨日未收到第一期消费券，到消费券办事处查询，部分人情绪激动，要警方到场协助。有團體指不少長者不適用電子工具，建議政府透過現有綜援或者長者生活津貼方式發放。政府其後宣布延長市民補交資料期限，去到今個月的15號。一陣講下。 政府建議放寬經特別註冊的形式申請來香港的非本地醫生的要求，容許非本港永久居民的海外專科醫生，如果持有認可資格和香港醫專頒授的專科資格都可以申請。香港私人執業專科醫生協會會長郭寶賢就對這個做法有保留，亦